据南朝鲜东亚日报20号援引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日本最近为小学生进行升入中学考试时，提出一道以灌输独岛领有权意识为目的的经过扭曲不是真实的历史问题，因而引起各界误议。